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一集。杜艳里看了一眼单隐生，继续自己的思考。但接触到他视线的单隐生，心中不禁一毛。其实，在杜艳里的概念里，常规教学应该先写总纲，再写分卷标题，最后才是实践。但他知道，现在跟单隐生说任何理论，对方都不会接受的，反而会在心里把他批得一文不值，然后故意对着干。 为了少走点弯路，第二个和第三个步骤还是对调一下吧。先实践，再理论。 杜艳里相信这次稳了，也相信单隐生被先实践再理论后会脱胎换骨，由此接受他的观点。等单隐生吃完饭，时间就来到了12:30了。不用杜艳里吩咐，服务员就将他的午餐送了上来。今天他吃的也是西餐。菜一上来，杜艳里就不再想其他事情，只管放松自己，专注地享受眼前的美食。坐在对面的单隐生死死地盯着杜艳里，心中不禁发出连连惊叹。 啊，这人的餐桌礼仪真的没得说，坐着的姿势非常的端正，手拿刀叉切牛排的动作也非常优雅，就连嘴上咀嚼食物的动作也没有一点声响。啊，绝了绝了。 杜艳里吃饭不说话的人设这时拿捏得稳稳的，就好像单隐生根本不存在一样，他就单纯享受食物罢了。面对杜艳里这样的怪癖，早就吃饱了的单隐生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消食。 唉，大概只有被金钱交易的人才能忍受得了杜艳里了。啊，等等，如果我现在说话继续挑衅他，那他忍耐的底线到底在哪儿呢？一旦他忍不住动了手，这光天化日的，我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不仅能反告他，还能趁机做空杜氏财团的股票，在公众面前撕下他装模作样的皮囊。 单隐生一边思考着反将杜艳里一军的可能性，一边时不时地瞟着对方，这种异样的表现终于引起了杜艳里的察觉。 为什么我好好吃个饭，这人都能露出想要搞事情的表情来？他和我以前包养的对象实在太不一样，太顽皮了。不过，如何把不那么乖巧的食材做成一盘精致美味的菜肴，这的确是个问题。 杜艳里这么考虑着，一刀切开盘中的牛排，嫩肉中流淌出美味的汁水。 味道不错。繁琐的事，就之后再解决吧。 下午1点，杜艳里的午餐正式结束。他一放下刀叉，5分钟前就来到门口的秘书就快步走了过来，俯身在他耳边小声说道： 陆总，制衣珠宝用于春季绣压轴的帝王绿翡翠摔碎了。 坐在对面的单隐生耳朵间听见制衣、翡翠这两个关键词，他邪恶的主意就这样被打断了。他不由自主地看了杜艳里一眼。 出什么事了？回头问问许亚，让他打听打听制衣出了什么事，别让杜氏财团给坑了。 就在单隐生自行脑补时，杜艳里已经将目光转向了他。对于合作生意这件事，杜艳里大体遵循互惠互利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于是他率先开了口： 制衣那边出了点事，恰好和我们两家的合作有关，单总既然也在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 打脸来的就是这么令人措手不及。 啊，杜总，你知不知道今天的你正常的和昨晚不像同一个人啊？ 杜艳丽说完就站了起来，她看了一眼用表情说话的单隐生，在内心回答道： 我知道啊，那又怎样？难道你对包养对象和对合作伙伴是同一个态度？ 智毅珠宝的总部离杜氏财团并不远，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。两人到达现场时，智毅珠宝的负责人正在办公室里大声咆哮： 你们现在来求我又有什么用？那几百万呢？谁赔？谁能赔？这按照合同是要上法院走司法程序的。 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撞到我师傅。 给我闭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一边站着去。 办公室里的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得不可开交。杜艳里站在门口静静听了一会儿，已经五分钟了，办公室里的争吵还没停歇。他看了看周围，只见门口另一边站着一位身穿职业套装、长发盘起的中年女性，她戴着一条翡翠项链，整体装扮都非常干练时尚。 里面这样持续多久？ 哦，大概半小时了。 杜艳丽点点头，敲了敲门就开门走了进去。里面嘈杂的争执声骤然停下，智毅的负责人吃惊地看着杜艳丽： 小先生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 杜艳丽他看了看办公室里争吵的三个人，智毅的负责人满脸愤怒，50岁的侯师傅气急败坏，20来岁的年轻人则激动又恐惧。他率先走向负责人： 翡翠摔碎了是谁的责任？ 这 找到解决方法了？ 按照公司规定，这种高额损失是要走法院赔偿处理的。但是侯师傅毕竟是老师傅，过去也给公司创造了很多收益。 有挽回损失的措施吗？ 如果走诉讼，恐怕要半年或者更久的时间。 几百万的东西，你没有投保，没有安排一个比法院诉讼更加合理的风险监控。 小先生，您不知道，翡翠因为价值不稳定，所以难以理赔。保险公司一般不做翡翠险种的生意。我们之前也想投保，但没有保险公司接受。 也就是说，他的解决办法只有法院仲裁。而这个下下之策还搞得这么拖沓。 杜艳里不想再听这些人无意义的争吵，他决定自己处理。既然没有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和理赔方式，那就先按公司的规定，将这几个人告上法院挽回损失。杜艳丽拿起手机正要联系法务，刚才那个职业女性突然开了口： 那个，其实这块翡翠是有保险的，之前确实是没有保险公司接受，但不久之前广州那边新开了一个翡翠险种，所以我给他投保了。 听到这里，杜艳丽放下手机，看了说话的人一眼，然后对着侯师傅和年轻人说道： 按照规定，这种情况走司法程序，你们需要根据法院判决来赔偿公司足额欠款。但既然这块翡翠投了保，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损失，公司就不告你。 听到此话的侯师傅与年轻人脸上顿时闪现出惊喜，只是还没等惊喜在他们脸上绽开，杜艳里的声音再度响起： 你们被辞退了，遣散费就作为你们该出的那份赔偿。 不是，这 杜总， 我们 真的…… 杜艳里没有理会两人的解释，转向负责人说道： 你也被解雇了。 负责人大惊失色，仿佛遇到了晴天霹雳，他正打算为侯师傅求情，结果还没开口，战火就烧到自己身上了。 什么？为什么？ 重大决策失误，无法有效解决问题。 杜艳丽说完，转头看向旁边的女人： 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新的质疑负责人，你们交接一下。 杜艳丽此举可谓是快刀斩乱麻，刚安排完毕就准备离开，那三人还有点云里雾里的，本能的想追上去为自己求情，却被杜艳丽的秘书礼貌的拦住了。 三位已经不是杜氏员工了，请去相关部门办理离职手续吧。 如果你们对总裁的决策有异议，可以上报劳动局。杜氏集团有专门接待劳动局调查员的部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